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会有痛切的体验”。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美国在7月6号发表一份有关朝鲜人权问题的国务院报告和财政部为此拟定的特别制裁对象名单，竟然指责我国最高首脑部等干出了极为放肆的妄动。对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表一项声明，认定美国的行径是一种千秋难容的大罪恶，并强烈要求美国立即无条件地取消这项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的制裁措施，还严正警告说，如果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就将断绝朝美之间的一切外交接触空间和渠道，采取一系列超强硬应对措施。美国的这次对朝敌视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而已，为的是阻挡我国在美国恶毒的核威慑和政治经济上施压中，也坚持每天创造惊人的奇迹和革新的胜利前进。美国无视我们的屡次警告，继续起凌于卑鄙的政治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将依据战时法来处理对美关系上的一切问题。美国的统治集团会痛切地体验到，他们自己胆敢指责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妄动是多么愚蠢，多么冒险。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题目是“会有痛切的体验”。